关注山山人处，做破旧的木屋，十年寒窗拼命苦读，却不知辛苦。你是个决心胆骨，东风吹乱舞的破布，早睡晚起皮包着骨，你是素为主。 繁华的世纪他无心去光顾，两袖清风天才乃身为之物，功名利禄看破是一场赌注，年复一年难得糊涂，何处是归路。 是